件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糖尿病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其实现在很多人呢控制血糖都是用西医的方式。无论是打胰岛素啊，还是吃一些药片等等的哈。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医呢也对于血糖的改善，也可以说对于糖尿病的改善呢，也有自己的一些方法的。 而且中医啊改善的方法也是真是源远流长，因为我们中医啊对糖尿病这种疾病就是消渴症的认识啊历史是非常的久远了。我们古代人呢就认识到了消渴症，它分上焦中焦下焦哈。其实糖尿病发生发展的过程跟我们中医认识消渴症的这个理论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糖尿病病人在初期的时候是一个饮食的不合理，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呢在上焦，那么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呢，中医认为这个病就到中焦，后期的时候下焦，肾脏功能也衰退了，对吧？尿毒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我们人体也是逐步伤害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糖尿病这种疾病呢最最关键也是在防不在治。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养生之道的科普宣传哈，最最关键是让没有步入糖尿病大门的听众朋友不再发生糖尿病，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其实我们糖尿病在糖前期就是我要迈进糖尿病的这个大门了，但是我还没有迈进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很好的干预是可以逆转的，是可以不得糖尿病的。那么我们进了糖尿病的这个大门，我们很好的控制，那这个病呢可能只在上焦不往中焦下焦发展。那么即便是我们的病到了中焦到了下焦，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很好的来进行调理，其实也是可以减少我们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我们并发症的程度，让我们糖尿病病人延年益寿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听众朋友介绍五个穴位啊，这五个穴位呢都是中医理疗调养糖尿病的穴位。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叫然谷穴，这个然呢是自然的然，然后的然啊，谷呢就是谷子的谷，然谷穴。这一个穴位呢在我们脚丫里面，脚丫内侧边缘的正中间里面，它呢是在这个足部舟，就是那个船的那个意思啊，舟骨隆起的下方，然后在这个皮肤颜色深浅交界线的那个地方就是然谷穴。那么这个穴位呢我们怎么来按摩呢？我们是用这个拇指或者是食指用力的按压然谷穴，感觉到这个地方有酸胀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再松开，然后再压再松开，反复10到20次。那么这个压了以后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促进分泌大量的唾液，糖尿病病人都有这种口干呀、 心烦呀这样的症状，那么我们每天按压10到20次的这个然谷穴就能改善这样的症状。哎，听众朋友，哦，就是说不好找这个穴位没关系啊，可以打电话。打电话的话，我们可以给您微信上发一照片，哎，这个时候您很清楚的就知道这个穴位在哪儿。 嗯，大家可以拨打8886-4417，8点半之后啊，8886-4417。 嗯，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按揉脾腧穴啊。那么这个按揉脾腧穴呢，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胰腺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哎，按揉脾腧穴呢，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嗯， 哎，这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哈。 因为很多的糖尿病人呢，他的胰岛素都是抵抗或者是不敏感或者是缺少不足的。 哎，对，我们这个按揉的方法呢，是用拇指的这个腹部啊，用力的向下压。这个穴位啊，就是按压，我们也可以采用，我教听众朋友的这种按一按、揉一揉、按一按、揉一揉这样的一个办法啊。那么穴位呢，是在我们后背脊柱的两侧哈，具体的位置，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 嗯。 那么第三个穴位呢，就是地基穴，这个地呢就是土地的地，基呢是机器的基啊，地基穴。这个穴位呢，在我们小腿的内侧，从膝关节往下摸，摸到我们胫骨内侧踝下方的一个凹陷处，然后呢，再往下3寸就是这个地基穴。哎，听众朋友，我这样讲起来可能不太好理解，我们可以打电话啊，要这个图片。那么这个穴位按压呢，对于胰岛素的分泌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长按这个地基穴呢，有利于我们听众朋友的血糖的稳定。那么怎么按呢？是用食指垂直向下压这个地基穴，压多长时间呢？压1分钟。哎，这个力度呢，不要很重，力度呢要稍微轻一点的向下压。然后还有一个穴位呢，是这个曲池穴，曲池穴比较好找，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肘弯过来，然后看到这个胳膊肘弯过来以后有一个这个横纹嘛，横纹的最外侧这个地方凹陷的这个地方就是曲池穴啊。这个呢就是用拇指弯曲，用这个指尖来掐这个曲池穴，掐1到3分钟，掐到这个地方酸痛，这个力度为合适啊。那么这个穴位掐了以后呢，可以改善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口干口渴还有皮肤瘙痒这样的症状。很多糖尿病听众朋友啊，赵老师都有这种皮肤的痒啊，然后就去挠，挠完了皮肤就变黑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穴位按压了以后啊，掐了以后都会起到作用。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神门这个穴位啊。那么这个穴位呢，在我们腕关节的外侧哈，这个穴位呢具有非常好的调节我们体内脂代谢的这个作用，同时呢有调节糖尿病合并肥胖啊，内分泌失调啊这样的作用。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对于减肥啊，减轻体重有很好的作用。那么这个穴位按摩的方法呢，就是用两个手的这个拇指的指腹啊，分别按揉我们两侧这个腕部，手的这个腕部的这个神门穴，每个穴位啊，就是两个手上的两侧的这个穴位呢，每次是按50到100次，就是按的时间要长一点啊，对于调节我们脂肪代谢，调节内分泌，对于减轻肥胖、降低体重啊，都是作用非常好的。 那刚才贺主任的介绍了，就是用中医理疗的这个方法呢，来调养糖尿病的5个穴位啊。当然说起来的话呢，可能大家找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因此呢，如果大家想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一些图片啊，更加真切方便的找到这个穴位的话呢，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3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

降糖的原理呢，是减轻胰岛素的抵抗。那么葛根当中的这种葛根素呢，可以通过抑制酶的这种作用呢，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同时呢，还可以清除自由基。这样的情况下呢，葛根就有了非常好的降糖这样的作用。同时呢，葛根对于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有并发症的，尤其是有这种心血管的并发症的这种听众朋友啊，葛根呢有非常好的扩张血管的作用，有非常好的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葛根里面的这个总黄酮和葛根素，它能改善我们心肌氧的代谢，同时呢可以扩张血管，可以改善微循环，可以降低血管的阻力，所以说呢，它就可以用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有这个合并冠心病的，有的人呢发生心梗、心律失常，尤其是对于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那么葛根这种中药呢，可以药食两用啊。哎，我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就是葛根排骨汤，这个呢，药食两用哈。哎，材料呢就是葛根是10克，排骨150克，山药是50克，调料呢就是一点点适量的盐就可以了。那么做法呢，就是把排骨洗净了以后呢，放在冷水锅里加热，把这个沫飘完了以后呢，捞出来。然后把山药洗净去皮儿切成块儿，再把这个排骨、葛根跟山药放在这个煮开的这个水里面，然后放进去，先大火煮10分钟，然后再改成这个小火啊，慢炖一小时，然后加一点盐，一点点啊，适量的盐，3到4克盐啊就可以了。哎，那么这个葛根排骨汤呢，具有非常好的改善心肌供氧、扩张血管、降压给糖尿病病人补充够足量的蛋白这样的作用啊。哎，这呢就是葛根对于糖尿病病人的作用。 嗯，好，那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葛根啊，对于稳定血糖的这样的作用，当然还有些这个食疗的小方子啊。 嗯，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因为说句真心话，这个广播啊就是以一瞬即逝啊，所以可能不太能记下来，没关系，您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那刚才您提到的，无论是中医理疗的穴位的啊这样的做法，还是说稳定血糖的中医的这种食疗方葛根啊，实际上都是为了降糖啊。那实际上作为糖尿病人，除了要降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糖尿病病人一定要记住，除了降糖以外，还要降脂、降压、降血液粘稠度、降尿酸，还要控制体重、控制胰岛素抵抗，同时还要提升肝脏功能。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就觉得，哎呦，我降这么多，控制这么多，我如何来做呢？ 其实无论是糖尿病人，一般人也要降这些。 对 啊， 哎，我们可以教会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或者您说的一般人哈，都要降、都要控制的，这些人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用饮食的方法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方法。实际我们饮食控糖不仅仅是控糖，我们呢，实际饮食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减轻了胰岛素的抵抗。减轻了胰岛素的抵抗，同时就能起到降脂、降压、降血液粘稠度、降尿酸、控制体重这样的作用，而且也可以提升肝脏的功能。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是您参加到学习班里面，我们就具体的会教会您怎么做。 关于这个学习班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啊，为了更好的帮助糖友们呢，通过饮食控糖法来减少呢对于糖尿病药物的依赖，我们养生之道栏目啊，将在4月25号，记住4月25号，将举办呢糖尿病健康管理饮食控糖法的免费培训班。当然由于是场地有限啊，咱们25号这个培训班啊，仅限30人免费参加啊，所以呢，如果你有需求的听众朋友，8点半之后赶快来 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是额满为止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说到这儿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前些时候呢，咱们说的那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那个对于糖尿病的这种血糖的控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吗？ 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呀，就是可以提升肝脏功能，可以减轻胰岛素抵抗，因为它营养均衡，既有纤维，又有高质量的乳清蛋白，同时最最关键，里面有这种均衡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个呢就可以减轻胰岛素抵抗，通过提升肝脏功能来减轻胰岛素抵抗，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肝脏的功能提升了，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了，胰岛素能很好的工作了，对吧？肝脏也能很好的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脂代谢、糖代谢、蛋白质代谢就都能趋于正常了。那么这个一正常以后，我们的这个血液粘稠度就会下降，尿酸就会下降，体重也会下降，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那说到这个高纤维燕麦冲调粉，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来它是食品啊，它不是药品，所以这点呢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具体到这个冲调粉啊，怎么吃啊，吃多少，它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怎么配合平时这个饮食来服用，实际上还是有些讲究的。 对。因为它均衡营养嘛，一个是营养均衡，还有一个是服用非常方便。 对， 就是一日三餐之前啊，我们把它调和了以后啊，加入一定量的水把它服进去，而且关键的一点呢是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服进去。这个在培训班上我们都可以学得到。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听众朋友一人一方，您如何运动，您的这个饮食营养方案是什么，每天吃什么，吃多少，都会给到听众朋友。 所以这个培训班真的是很难得啊， 很难得， 大家赶快来报名，只有30人。8886-4417 8886-4417。另外今天呢还是大家听着了哈，我们特别举办了这种体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活动啊，凡是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